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东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96%，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65%，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听众会向我们来咨询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这就是每天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恋爱的问题、婚姻情感问题、伴侣关系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分享，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更方便灵活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下载 APP， 比如说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力的听，收听的听，听听 FM， 搜索今夜思雨时，找到我们的节目收听，任何时间都方便收听。无论您在哪儿都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无论您在哪儿也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中也会有我们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白露。白露老师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友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向我们提出来的一些情感问题。那么有一个女生呢就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在这个爱情当中啊，我感觉到我总是在和一个影子在竞争，这种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的男朋友人挺优秀的，很好，他呢稍稍有点轴，他是一个很单纯的男生，过去他没有真正的谈过恋爱，但是在他的情感历史当中，他有4年暗恋一个女生，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后来一直他觉得和那个女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那么他才慢慢的开始走出来，走出来之后也就认识了我。但是我现在就感觉到，他说他从那段暗恋中走出来了，可是那个女孩子对他影响至深，而且那个女孩子似乎现在的点点滴滴对他还是有影响的。他们是同事，那个女孩比我的男朋友大1岁，其实那个女孩呢现在都已经有男朋友了，他们有工作群，他们之间也有微信，我的男朋友总是会看那个女生在朋友圈里发的各种各样的动向，在工作群里那个女孩说什么了，我的男朋友也会格外的关注。当我知道了他暗恋的人就是他公司的同事，当我也知道暗恋的人就生活在他周围，那么我就感觉到时时刻刻这个人都会跳出来在我们中间。有的时候我男朋友和我一起出去，比如说我们看某一些爱情电影，有一些这样的暗恋啊，或者是 爱一个人没有结果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到我的男朋友在走神儿。还有些时候我们到哪儿去吃饭啊，或者我们商量到哪儿去玩啊，有些时候他好像也突然变得心不在焉。在这样的时候，我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我都会觉得此刻他想到的就是那个他曾暗恋过的，在他心里边有深刻记忆的女生。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如果自己爱的人心中有这么一个影子，你们能告诉我，我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影子呢？我真的很想把他赶跑。 嗯哼， 把这个影子赶跑哈。 对，嗯，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你的男朋友真的没有忘掉那个他曾经暗恋的人啊，因为可能暗恋的时间第一也比较长，第二两个人其实日常还是有接触的，所以他有可能是没有真的放下，这是一种可能性。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他真的已经放下了，但是，你总是会把他的各种行为表现往这个上面联想。啊，我听你的描述呢，感觉后者的可能性好像大一点啊，因为你的描述说，哎，比如说我男朋友走神了，我就想他是不是想起那个暗恋的人了哈，或者是他今天比如说不开心，他是不是又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跟那个人在一起好了。如果你一直陷在这样的一种联想里面哈，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个，他一表现得不太高兴或者是异常，你就往这个上面联想的话，那你自己第一会很累，第二就是无论男朋友有没有真的放下这件事情，在你心里他都没有放下，所以这个对你们的感情其实有很大的影响，你的安全感会越来越差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男朋友，就是谈恋爱的这个人，他以前的这种经历放下啊，就是你们的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你要看你们之间合不合适，或者是你们之间沟通的好不好，那都是看当下的事情，对吧？ 对， 比如说一个问题出现了，你们能不能很好的沟通，然后协商去解决呀，或者你们对每件事情的看法价值观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异呀，他是不是愿意照顾你呀，那你能不能够体会到他的爱呀，那相反他能不能体会到你给他的爱啊，这些可能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地方，而不是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关注在前任身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后面一种情况的话，是你自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解决不了，那可能你就不适合找一个有情感经历的男生，哪怕是有暗恋经历的男生可能都不太适合你啊。但是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你自己应该去调整啊，因为一个人如此在意对方的过去，其实是一种安全感差的表现。就是我没有自信说我的男朋友是全然的爱我的，或者我没有自信说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我真的觉得不合适，我分手我也觉得是 OK 的。 嗯， 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安全感，其实你在恋爱中就不会那么的患得患失啊。这个是给你的一个建议。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我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男友真的是没有走过来，然后你跟他沟通过了，你也说了你看到的情况，他真的承认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其实是男生自己要处理的问题了啊，就是他如何通过自己的疏解和一些心理上的处理，把这段感情真正的放下啊。有的时候因为确实是我们说放下了，可能内心没有真的放下啊，这个可能就是不同的情况，我们要不同的处理方法。 那么每当自己这种不舒服的时候哈，就是这种心里边会咯噔一下的时候，看到男朋友这个心不在焉啊，失神啊，因为毕竟他们之间男朋友交代了这样一段过往哈。 对。 那现在比如说这个女孩子还可以把这个男朋友的这段过往，这段暗恋，这段这个心里是不是还藏着这个人啊，为什么在手机里还格外关注这个人啊，这个女生都是很在意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再去交流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是可以直接表达的，只不过注意一些表达方式，就是我们不要上来就指责对方说，哎，你是不是就是没有忘了那个人，所以你才这么对我。如果是这种交流方式，对方会觉得很不舒服，对方觉得我对你那么坦诚，为什么你不信任我，这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但如果你告诉他说，我特别感谢你跟我坦诚你的经历，但有的时候我看到你跟那个女生比如说微信上有联系，我可能知道也只是工作上的联系，或者是工作上的 的关注，但我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啊，去表达这种不舒服，然后跟对方去探讨这件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表达实际上是在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感受，而不是表达我对你的评价，这个在沟通中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沟通中其实没有什么不能沟通的，只是说我们的沟通方法是不是恰当的。 嗯，对，所以可以去沟通，心里面不痛快、不舒服，可以去沟通哈。 对， 我还想问的是，比如说在生活中确实也有这样的事情，女生也好，男生也好，我们曾在心里边装了一个人，可能这个人还对我们影响至深。 对， 那么我们可能觉得，慢慢的从那个人那份情感中，一份没有希望的情感中，我们已经走出来了。当我们在找下一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坦诚的把我们前面对那一任的细细碎碎的各种各样的，思念、渴望。包括自己最后的失望哈，都要去跟下一任去讲一讲。我们要把这份坦诚摆出来，作为我们恋爱的一个内容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那个感受。因为有的人他为什么要坦诚呢？他第一，他觉得好像我不说是对现任的不忠诚啊，或者是隐瞒了一些东西，担心以后如果这个隐瞒的事情被发现了，会对自己或者对这段感情有影响。还有一种人就是他很有倾诉欲，就是他可能遇见谁都想把这个事情倾诉出来，可能不仅仅这个局限于现任，他可能跟很多朋友也说了啊，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会建议情侣之间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坦诚说我曾经有一份暗恋的经历，但是不要把他说的那么详细，就是我暗恋他多久啊，我每次看到他什么心情啊，对吧？你说的越细节，其实给对方造成了一种感觉，就是你还在那个里面没有出来。相反，你就说我以前那个，如果我们两个人聊到情感经历的话，那我会告诉你，我以前没谈过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但是我确实曾经暗恋过一个人，但是我现在放下了，就 OK 了。我觉得不需要说的太细节，而且我个人也会感觉，如果你说的很细节，很有可能这个事情在你心里还是没过去。还是没过去，因为你还是花大量的精力在关注那件事情，所以你能够详细的去描述它。其实如果我们想放下一段感情，包括一段暗恋，进入到下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目前你对面的这个人身上啊，而不是花大量的精力还去想以前。 对，所以假如说哈，我们真的过去暗恋过谁呀？有过那么一段让自己刻骨铭心的这样一份情感，那么已经过去了，成为过去时了，你已经开始新的恋情了。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点还是应该放在你的新的恋情当中。 对，就是人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呢，这个注意力一转移，你会发现你对他的感情慢慢的就会变淡了，就你真的就放下了。但如果你说我总能想起来，我总想想他，这个就其实真的很难放下。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哈。 对， 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这份幸福。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到一个问题，一位女生问哈，她说我最近谈了一个男朋友，我呢家不是北京的，外地在北京，算是一个北漂吧。工作还算稳定，但是生活中始终还是渴望一份更稳定的生活基础。于是呢，我早就想好了，我要找一个家是北京的男生，这样的话我好像心里就有安全感了。那么前不久呢，我就认识了一个男生，他的情况是比我大4岁，但是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大约半年就离婚了。现在呢是他一个人，有房有车，工作也还不错。那么我和他在一起，他对我也挺喜欢的，他觉得我各方面也都不错。我们交往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我就跟他提到过，我是说的比较婉转，我说我是想找一个北京的男生将来结婚，对于我这样一个外地的女孩来说心里会踏实。结果呢他告诉我说，他说他不一定会结婚，因为前面离过婚，他觉得婚姻也挺没劲的。而且呢他说他父母也不逼着他要孩子，因为他有一个姐姐 姐姐已经有孩子了，父母在看着姐姐的孩子，对于她有没有孩子无所谓，而她呢，现在觉得一个人生活得特别好，自己又有房，又有车，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叫外卖，她妈妈也经常过来帮她打扫房间，自己呢还养了一个小狗，所以她说结婚对她来说是无所谓的一件事情，也许将来会考虑结婚，但是现在不一定考虑结婚，特别是她觉得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再承担什么压力，那我就觉得好痛苦啊，我就删了她的微信，我就想那我们就算了吧，但是她又加回来了，然后她告诉我说即使她不想结婚，她也觉得我挺好，愿意和我相处着，她说也许处着处着就想结婚了，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冒险吧，我今年27岁了，那么我还是希望找一人能结婚的，你们到底怎么看我们的关系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男生其实表达的挺清楚的，就是我不想结婚啊，我不想结婚，但是呢我确实很喜欢你，所以我还想跟你谈恋爱，对吧？那没准谈着谈着，也许哪天我突然想结婚了，我就会跟你结婚。但这个表达其实它背后的含义就是，的确像这个女生说的，她把风险全都放在你身上了。就是很有可能她一辈子都不想结婚，然后一直跟你可能就是保持这种恋爱关系，也是有可能的啊。 对， 这个可能跟她的确上一段婚姻是有关系，或者包括她对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判断也是有关系的。她说了她的父母对她结不结婚有没有孩子也不在意，对吧？她觉得一个人生活是很舒服惬意的，她不想承担那么多责任，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告诉你，婚姻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她如果结婚可能也只是说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你真的不错，他愿意再去尝试婚姻啊，仅此而已。但是你能不能把他改变到这个程度呢，也不好说。所以这个女孩子，我觉得你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你对这个男生的爱有多少，你究竟是真的很爱他离不开他，还是觉得他就是条件真的非常合适，他如果愿意跟你结婚是那个能最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我觉得如果是前者，同时我也是愿意为爱等待和付出的人，我可能也不太在乎结果的人，那么我觉得也许你跟他还是可以尝试相处一下的。但如果是后者，或者说哪怕是前者，但是你对于婚姻真的是非常渴望，承担不起任何的风险的话，你比如说你可能觉得我再处一年28了，我再去谈恋爱结婚就非常来不及了，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就建议你尽早的跟他分开。因为如果你怀着这样的想法跟他去相处的话，你一定会对他的抱怨越来越多，你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可能总是在想为什么他还不跟我结婚，然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因为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差啊，然后这个男生很有可能会觉得，哎，他怎么不是我原来喜欢的那个样子了，可能我连恋爱都不想跟他谈了，更何况是结婚呢啊。所以就是这是我能够想象到的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你要做决定的时候，其实根源在于你到底能不能够接受不结婚的这种情况。如果你接受不了，我觉得是很有风险的。 好，就是这个女孩子自己要去考虑的啊。这个到底结果会怎么样，你自己来承担。我们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另外一个男生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对方说不想结婚，但是他的情况是这样。他说我和一个女孩，我们俩呢是一个公司的同事，我对这个女孩呢挺有感觉的，和这个女孩其实私下关系特别的好，大家就是那种同事当中相处成朋友的伙伴的那样的感觉。当然他不仅是和我关系好，还和几个同事的关系也挺好的，有男有女。他这个人啊性格开朗，和谁在一起呢都能聊天，和我在一起他几乎什么都能够聊，有一些男女禁忌的事情他也会比较坦诚地跟我说，包括他过去的情感史以及过去情感史当中发生的一些比较隐秘的事情，他跟我说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避讳。特别是我们出去吃饭再喝两杯啤酒的时候，他总是会把过去的事情呢都来跟我聊一聊，当然有的时候我也是有意识问的。我对他觉得越来越有感，我喜欢他的个性，喜欢他的坦诚，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气质吧。那么在他跟我聊一些隐私的事情的时候，我也比较大着胆子就表白了我对他的一些想法，然后他就会笑着对我说他拿我只是当一个同事，他说他不想结婚， 他也不想谈恋爱，他说感情上的事情已经没意思了等等。我表白了大概数次，他这样拒绝了数次。那我就想问的是，如果有一天他想恋爱了，他会选择我吗？ 首先如果他有一天想恋爱，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现在听起来不是太大啊。这个女生蛮坚决的，我觉得表达的，她就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对吧，我只是把你当朋友。而且就是如果他哪天想恋爱了，我会觉得他选择你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当你在喜欢的人面前的时候，其实一般做不到那么坦诚啊，就是把前面发生的包括一些隐秘跟前男友的隐秘的事情都告诉你啊，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把你当男闺蜜了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要想的是，为什么他这么明确的拒绝了你之后你还是放不下啊，这个可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别人的拒绝总是抱有一些幻想，尤其是我们特别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他拒绝你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理由啊，比如说他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那你就会觉得也许他有一天想谈恋爱了啊。他如果说我现在我觉得朋友，我跟你做朋友更好，然后你就会想也许他有一天觉得我做恋人更合适了哈。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在表达拒绝的时候他是挺明确的，只不过我们总是希望还有改变的可能性而已。所以我会觉得当然一次表白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不好意思回应的情况出现，也许是有可能的。但当你已经反复表白他还是依然非常坚持的时候，我就劝大家还是放下，然后看看自己，安排一下自己未来的生活，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到其他的人或者事情上面吧。 对，我也觉得就是他不一定是在陈述他内心真正那个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的那样一个情感状态，而有可能就是拿这样一个借口来再拒绝你。 对，是有可能的。 看上去你们相处的确实是不错的同事关系。所以如果你来问我们的话，那我们还是觉得大家可能处成同事会更好一点。 对。 另外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们俩结婚9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我发现她出轨了，而出轨的对方呢并不是什么其他的人，只是他在娱乐场所认识的一位小姐，他们大概在一起待了有几个月的时间，有那么几次的关系。我发现了之后，那么我就和他摊牌了，但是他呢就告诉我说让我对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认真，因为他也没有认真。他说那只是在一次娱乐之后发生的一些后续的事情，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开我，离开家，离开孩子。我现在想一想，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他一直我没有发现，是因为在家庭中没有什么变化，对孩子很好，对我也很好，挣的钱一样还是拿回家，在家里边周六周日还是更多的会陪着孩子，我说让干嘛也就干嘛，周六周日一家三口也常常出去。如果不是这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他手机上的这个提示，我也不会想到他真的就出轨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他告诉我说让我冷静，让我想一想，他没有任何的变化，他只是就像是出去偷嘴了一样他说他再也不会这样做了。那我想问你们的是，我谅解他还是不谅解他呢？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哈，就是说虽然我犯了错，但是呢我没有影响我们的婚姻，对吧，我也只是没有投入感情的出去娱乐了一下，那么你就应该 原谅我。 所以这个里面逻辑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位女士其实也陷入到这个怪圈里面，就是是不是当对方说的有理有据的时候，我的情绪我的难过就是没有价值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哪怕她说的在就是这件事情无论他做的是对与错，但这件事情他肯定就是做错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对方做的事情也没有真的错的时候，我们产生了情绪，我觉得那个情绪也是值得关注的，也是可以去表达的，而不是说当就是对方 那个没有问题，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很多人长大了之后，对于父母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就是会觉得说，我小的时候，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在一件事情上伤害了我，但是呢，其实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我好，他们本意是为了我好，但是只不过他们用错了方法。 嗯，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能责怪父母，然后不能责怪父母的下一步就是我这个难过的感受是应该被压抑的，因为他们没有错。这个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受到了伤害，那么我的感受是值得被关注和需要被表达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我首先想告诉这位女士的。其次呢，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整个这个事件里面比较积极的因素在于丈夫呢，其实无论他真正做的还是说他所表达的，他可能对这个家庭都是还希望继续走下去的啊，而且可能他据他说是没有投入很这个感情哈，只是一个娱乐场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首先你可以合理的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伤心难过，包括对他这样的行为其实你是不接受的啊，虽然他没有对家庭造成实质的影响。那下一步呢，就是当你表达完这个感受之后，其实你要考虑的就是你愿不愿意跟他修复这段关系啊，继续去维持这个婚姻继续进行下去。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跟他要讨论的就是我们以后要怎么安排我们的婚姻生活，或者我们彼此要怎么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才能够真正幸福的走下去。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对老公的一些要求，可能老公也会对你有一些想法和期待，这个我们都可以在一起讨论。但是呢，可能你需要明确的几点，就比如说不允许他，假设是不允许带他去这个娱乐场所，或者是不允许再跟这个女性有任何的接触等等啊，这些都是你可以跟他去协商的一些点。 嗯，对，这真的是有一些人的强盗逻辑哈。 嗯，对， 就是我虽然这个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因为对你好，我好像就没有犯错。 是啊， 是这样的。嗯，所以 很奇怪。嗯， 对对对，所以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逻辑的话，如果这个逻辑还存在两个人之间的话，那么下一次他可能还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来。 对的，他会每次都要求你去体谅。 对对对。嗯，所以这是要看明白的事情哈。 嗯， 好，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白露老师，各位有什么样的情感问题留给我们，发微信到今夜私语时，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发微信给我们，可以留下情感问题，稍后我们再见。 我已经戒掉了烟，也戒掉了对你的迷恋，我已经戒掉了酒，也戒掉了对你的忧愁。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前座的空位还留着你淡淡的气味。这座城市就快要醒来，让我想起你喜欢听刚亮的海。从我的肩膀到另一个肩膀，你有没有找到你的安全感？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你还是不是坚持自己爱的方式？我已经戒掉了烟，戒掉了对你的迷恋，我已经戒掉了酒，也戒掉了对你的忧愁。你撕毁在人生旅途一次又一次的约定，是惩罚还是宽容着我坚强的心？我已经戒掉了烟，也戒掉了对你的迷恋，我已经戒掉了酒。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东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96%，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65%，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每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回答听友和网友咨询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给我们发微信，也可以了解更多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他说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和我妻子吧。我妻子婚前呢，我觉得她是个个性挺好的人，人也挺实在挺踏实的，那么我也就娶了她。我娶她的时候呢，我自己开了一个加工厂，当时自己应该还有一点点经济实力吧。现在我们结婚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结婚以后呢，我觉得她的个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她的家人。她的家人大概跟她吹了很多风，让她看紧我等等这些。而且她的家人啊，特别的参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他的家人都会出面。他有一个哥哥嫂嫂，他的哥哥嫂嫂在我们当地呢都是那种有名的人精，以前和他的好，娶他的时候我就有那么一点点顾虑，但是现在才发现有了这层亲戚关系真的很麻烦。比如说他哥哥嫂子想办法能进入我的生意中，而且呢他介绍了一个学财务的，那时候我的会计出了问题，然后介绍给了我的工厂。那个财务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嫂子的一个表妹。这样的话呢，他们家人就知道我每个月挣多少钱，经济上的一些情况。而他在家人的怂恿下，总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问我要钱，今天他们家有这个费用，明天他们家那个人需要钱等等。现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吧，我觉得似乎就变成了他总是从我这里要走一些钱。我们虽然有一个2岁的儿子，可是每次想到这个关系我就很别扭，我不知道在怎么继续我们的婚姻。其实我很想让我老婆只听我的，不要听她娘家的，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这个夫妻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中哈，如果家人频繁的介入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情。 对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些成员哈，就是比较没有界限感 啊，就是当这个女性她已经这个妻子哈、啊，她已经跟丈夫成立了新的家庭之后，她不断的进入她的生活，而且明显看出这个妻子呢，她可能本身她界限感也不清晰，就是她很听家里人的，而且家里人可能会跟她说，我猜测哈，就是说你老公这么有钱，对吧？你如果不把他看紧了，他万一外面有其他的人，或者把钱给了其他的人，你和儿子怎么办？啊，可能这样不断的一些这个耳边吹风的这样的话，会让妻子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开始在他会觉得他唯一能够掌控的就是钱。啊，因为关系他掌控不了，啊，他没有很强的安全感，所以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现状，因为我听起来就是你虽然对现在的整个的关系的模式很别扭，但是你还是希望能够有所改变的，希望继续这段婚姻的，因为你可能对他也比较认可哈、啊，而且你们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做的是跟妻子好好的谈一谈。你问一问他，他这样做，或者是他家里人让他这样做，他感觉是什么？就是他究竟是在这个里面感觉这就是他想要的，还是其实他也很纠结很痛苦啊？你从关爱他的角度和让你们关系变得更和谐的角度跟他聊一聊啊，可以让他知道就是在这个你们的关系中，其实除了钱还有其他的东西能够稳固你们的感情，比如说你们彼此的需求是什么，是需要彼此的陪伴，还是彼此这个工作上的支持，还是什么东西哈、啊 嗯？ 找到这个很重要的支撑点，能够让彼此都感觉到这种联系和安全感的东西，然后呢慢慢的说服妻子从原生家庭里脱离出来，你要让妻子知道其实她需要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才能够经营好自己的婚姻生活。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好像叫就是类似一句话，就是幸福的婚姻都是六亲不认的，就是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跟原生家庭的人尽量的划清界限，那当然就是该这个亲人的关系该相处相处，对吧？你该关爱他们，包括给他们一些各种支持，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到了自己的生活上，一定要拎得非常清楚，这是我的生活，你不能对我去指手画脚啊。所以这个可能是妻子需要成长的部分。那么如果妻子自己也的确意识到了自己是需要调整和改变的，但也许他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确实他这么多年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他可能跟原生家庭的人就是捆绑的比较紧，这个时候作为丈夫呢，你能做到的就是去支持他，并且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跟他一起去讨论解决的方法啊。那另外呢，如果确实你们两个人都觉得很棘手，那么就会建议妻子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陪伴他成长一段时间啊，让他能够真正的从原生家庭里脱离出来，这个是我现在能给到你的建议。 好，谢谢白露。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她问到一个问题哈，她有一个4岁的女儿，她说我过去呢和丈夫的感情也都觉得还行，没有觉得有明显的问题，但是现在问题出在我这儿，一次出差，我和一个原本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出轨了。这个女士自己出轨了哈，她说出轨之后呢，我和这个同事两个人的关系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俩都觉得好像跌入到了一份感情中，那么我在那段时间就不愿意和丈夫在一起，好像自己的情感随着自己的身体已经都不再愿意在丈夫身边了。那么我的感情对丈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和对方约好，如果能够和对方在一起，我们就重新建立家庭，但是对方在这个过程中也出了很多的事情，最后对方还是决定回到自己的家庭中，回归自己的家庭，和我结束了这段关系。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既不能够和同事在一起，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的身心都很难和丈夫在一起，而且我会觉得愧对于丈夫。当然他到今天不知道这件事，他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半年以来我们的关系变得不好了。他试图和我交流过，我在这之前是拒绝交流的，因为那时候我并没有彻底的 明白我到底要走哪条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所以呢，我是拒绝交流。我也在等那位男士的回音，没想到那位男士的回音是他要回归到家庭中，我和他的那份热情可能也已然过去了。我现在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想问问你们，你们能理解我的这份纠结的心情吗？ 纠结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因为那段出轨的关系，你之所以会出轨，其实是那个情感关系对你的吸引力很大。所以你会觉得对方什么都好，跟我很多方面是很契合的。这个时候你不自觉的就会跟丈夫做一个比较，你就会觉得当你处在那种非常热烈的情感的这种关系里啊，你这个多巴胺分泌非常多，对吧？你满心都是这种对那个人的喜爱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觉得丈夫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当然这个评价它不一定是客观的啊，只是你当时在那个感情的作用下做出的判断。但就像你说的，你会对丈夫有很多的疏远和冷淡，因为你觉得他不够好，这是一方面，你情感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你觉得跟那个人已经，因为那个人已经明确表达回归家庭之后，这段感情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还会产生一种对丈夫的负罪感啊，你自己也提到了，你觉得我出轨了，背叛了他，所以我再回到他身边呢，我还有负罪感，所以这两种情感融合在一起之后，让你很难，再跟丈夫继续下去的感觉。包括他跟你交流，其实你可能都是恐惧交流的，因为你不知道到底该说一些什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随着你慢慢的把自己的情感跟那个出轨对象的情感慢慢的收回来，慢慢自己冷静一点之后，你再去做这个判断，就是你跟丈夫究竟是不是合适的，或者你究竟希不希望跟他继续下去啊。那么如果不希望继续下去啊，我觉得可能这个处理方法你也都知道了哈。那么如果想继续下去，其实就是你要决定究竟这个经历是要跟丈夫坦白还是不坦白啊。那不坦白的好处肯定就是你不会受到丈夫的指责啊，不会给婚姻关系造成特别大的这种破坏。但是呢有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万一丈夫某一天知道了，他就会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那如果坦诚出来，可能就是会面临很多的 问题。 对，你可能需要接受对方对你的指责，包括可能你需要去跟对方协商未来我们的生活要是什么样子的。 对， 但是在这个里面，一切的前提其实都是你先处理好自己的感受啊。如果你的这个感受还是没有慢慢的这个情绪还是很复杂，没有慢慢的平和下来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做决定的。 对， 而且你做了决定，你也很难跟丈夫去沟通啊，因为你还处在那个状态下。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自己调整不了这种情绪的话，可以考虑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你进行帮助。可能随着他的陪伴和澄清，你慢慢能够看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出轨的关系，以及现在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过去他说对婚姻好像两个人的关系还不差，还可以， 对， 但是为什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件出轨事件，而且这个出轨事件还会影响到他考虑到对生活的选择，现在他等于是被动的退回来了。 对，是的 啊， 就是每个人的感情其实都面对这样的一种困境，就是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之后，那个激情爱的状态慢慢的消退之后，其实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平和非常稳定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其实通常在我们生活中可能自己都会体会不到， 对， 觉得两个人就是好像日常的琐碎的生活啊。那这个时候如果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特别吸引你啊，你会觉得哎呀，对比那个比较平淡的感情，这个感情是非常炙热的， 对 啊，非常激情的一个状态。 对， 那这个时候呢，人们通常会做两个选择，一种就是说我要忠于我的家庭，对吧？感受我约束不了，但我约束我的行为，我绝不越雷池一步，我心里默默的可能对他比较欣赏就可以了。那有些人会选择说，可能有些人没控制住自己，就跟对方发生了一些关系，尤其是当对方也有这样的想法和表示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之后就会比较麻烦，因为确实你还处在一个婚姻关系中，你要考虑对另一半是不是有伤害，对吧？ 对， 你的家庭可能也许会面临破裂啊，包括孩子很复杂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很理解大家那种感情上可能突然很欣赏一个人，或者甚至是觉得是爱的那种感受，但是要想一想，可能你现实生活中会面临的很多问题。 是的，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些诱惑出现的时候，真的不能够随性的去做。 对， 如果很随性的去做的话，可能后面的那个破坏力，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情感、对你家庭的破坏力，你当时一时冲动，可能没有想那么久远，但是那个破坏力是巨大的。 对。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这是一位女生，她问道哈，她说我想问一下，结婚一年多了，有件事情在我心里一直愤愤不平，就是我的婆婆对于我老公和她妹妹这两个人完全不同，她对我老公特别的不好。我的婆婆呢，不像其他人认为儿子是最好的，她认为她的小女儿是最好的，而对我老公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要求非常的严格，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冷漠。我们结婚的时候，婆婆就很不待见我们两个人，那么在我们整个结婚的条件当中，也并不去满足应该有的一些条件。我要说的是，婆婆的经济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的这个丈夫的妹妹，也就是小姑子哈，今年呢是30岁，不结婚，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住，每个月婆婆会给她补贴500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结婚了，正打算要孩子，我们每个月还要还房贷，我们的房贷就是4000，那么我们两个人还在还车贷，我们所有的贷款加起来大概是7000块钱，我们未来还马上就要要宝宝，在经济上我们非常的紧张。其实我也特别希望他妈妈能够给我们一些援助，因为他妈妈是援助得起的，公公挣钱是很多的，但是他妈妈只给女儿，我们这边无论是怎样困难都不来帮我们。为这个我心里总是觉得特别的委屈，特别的不舒服。一样是他的两个孩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是当我抱怨给我丈夫听的时候，他一听他就会闭嘴不说话，他不愿意探讨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位女士，其实你所有的想法我是能够理解的啊，就是但是我们必须要面临一个现状，就是很多这种不止一个孩子的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偏心的，就是他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其实你要去分辨这个委屈，你究竟是替你的老公觉得委屈，还是你自己觉得委屈？听起来你自己的委屈可能更大一点，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的不容易，然后你有能力支持我们的时候，你不支持我们。啊，但是其实如果你反过来想这个，你也能想清楚，就是跳出你自己的角色去想，其实公公婆婆的钱是他们的钱，他们愿意怎么花，你也没有 办法去管， 没有办法去管。对， 说实话，对 对， 是他们愿意花给他们的女儿，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的选择。 对，那么你作为就是你们作为子女呢，其实能够做的是不去期望父母一定要给某些支持，而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困境，我觉得可能是更积极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就是，其实你跟老公讨论过这件事情，老公是沉默的，是不跟你进行交流的。那这个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其实老公对于他母亲这样的一个偏心也是觉得很受伤的啊，他也觉得可能成长的过程中，为什么妈妈不那么爱我，而爱那么爱妹妹，就是他可能心里也是有创伤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他的伤疤揭开，然后你每天的说辞还是，你看他又给你妹妹钱，你怎么就没有，他不给你钱，这个时候其实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啊。 这不是个好妻子该有的这样一个交流哈，交流的内容。 嗯， 可能作为一个体谅丈夫的妻子，是应该和丈夫在一起说我们看开这件事情。 对 对，爸爸妈妈钱是他们的，他们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们自己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 对， 当然因为他没有说到过这个对方的父母，这对公公婆婆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丈夫是不是经济，除了经济上比较这个不支持之外，是不是其他的方面也让丈夫心里一直都会有一些不痛快？按说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两个孩子他偏心那个女儿对这个儿子从小一直很严厉，可能这个儿子一直心里边都会有一定的阴影。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种原生家庭的创伤，我们讲如果夫妻关系很和谐很好的状态下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的。 对 啊，所以你作为妻子其实能给到丈夫的是你去心疼心疼他，他也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很受伤，那么你给他一些支持和爱，让他能够去修复这个创伤的经历哈。那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有可能是丈夫其实他也接纳这样的状况，可能他就是觉得，哎，我们家就是觉得女生更需要钱，男生就得自己拼搏，那也许他可能就并不是创伤，只不过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分配模式，他也认可的话，这个时候你跟他去讨论这件事情，他可能也是不愿意回复你的啊。 对， 因为他觉得就应该，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让父母给我们钱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里面，首先把自己的这个委屈想清楚，我到底在委屈什么，然后呢也想想丈夫的立场和感受，然后两个人再去交流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说不能交流，但是你这个跟丈夫交流的方式一定不能说我们这么困难，为什么父母不能支持我们而去支持妹妹啊，我觉得这个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位，这也是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在我老公的包里发现了安全套，当然不是我们用的，心里边就忐忑不安，又不知道该怎么问，拿着质问又怕两个人翻脸，两个人之间过去感情还行啊，生活当中其他方面也还过得去呀，结婚有几年的时间了，难道我不敢往坏处去想，可是我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问还是不问，怎么交流呢？ 是这样，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丈夫的包里会有一个安全套哈。虽然他可能不是平时你们使用的那种，但是也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可能他的确是在外面有其他的关系啊，使用了这个安全套，那也许是有可能朋友开玩笑塞到他包里的，对吧？也许是有可能他某一天去某个地方看到这个想拿回来试一试啊，跟你一起试一试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一定不要自己去猜测啊，猜测是很可怕的，很伤感情的。那么其实你可以跟丈夫相对轻松的去交流这件事情，你就说，哎，我怎么看你包里掉出一个套套来啊，这个时候你看丈夫的表情啊，他的这个表达方式，其实你大约能够判断出到底他这个有没有出轨的情况啊。如果没有，那两个人就一笑了之啊，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换一款这个使用，对吧？那如果是的确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可能你就要跟他严肃的讨论一下了。 对，所以你既然发现了，在你心里边这就变成一个疑问了。 对， 不问是不可能的，我觉得 是的， 不问自己心里边会想很多很多，所以还不如拿来讨论一下。 对， 拿来问一下。他提到了一句，他说怕问了，比如说对方急了，或者说问到了自己不愿意知道的真相该怎么办。 其实一般哈，就是我们讲婚姻中的一方有这样的表达，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我是不能离婚的，我一定要死守我这段婚姻的，离婚是我接受不了的，所以我很害怕各种可能导致离婚的情况出现，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说，我不喜欢冲突。我不喜欢，就是比如说可能对方本来没什么事儿，我想多了，我一问结果倒变成冲突了，那是不是我的问题，我的责任，我是接受不了这一点的。所以你要想清楚自己是哪一种。我觉得如果是那种 我就不能离婚的，我觉得你真的要想一想婚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啊？是身边的人的评价让你觉得很害怕，还是说你比如说在婚姻中需要对方的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你的确没有独立的能力？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你要去思考并且去改变的，因为如果一段婚姻对你来说是万万不能失去的，它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枷锁，或者它会变得越来越恶化啊，并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婚姻状态。那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你是很害怕冲突，并且特别害怕这个冲突责任最后在你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去看一看你跟可能不仅仅是跟丈夫，可能跟其他人的相处模式里面都有我规避冲突的这种表现啊，并且特别害怕自己犯错的这种表现。那这个可能跟你以前成长的一些经历是有关系的，可能是需要去通过心理咨询进行梳理的。 好，谢谢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刚才回答的这些情感问题啊，都是我们听友和网友向我们节目来咨询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可以留下问题，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留下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和我们听友微信群的各位听友来交流，也可以加入我的工作微信号，在工作微信号里边直接给我提问。那么这些方式呢，都可以在我们公众微信号里找到，所以先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晚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就这样，谢谢大家，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过于颠倒，不像过去傻到感到不被需要，煎熬经过多少煎熬，说明不是寂寞推我到你的怀抱，总有点委屈，总有点牢骚，当年的我怎么受得了，哪里找这样真实却又温馨的烦恼，不够美好的刚刚好，